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36，奇迹二，世祖武皇帝上之下。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后将军柳世龙为尚书右仆射，敬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，领兵至左镇西州。子良少有轻上，轻易宾客，才俊之士皆游及其门，凯西邸多具古人气服以充之。既是参军范云、萧琛、乐安人访法曹参军王荣、魏军东阁祭酒萧衍、镇西公曹谢挑、步兵校尉沈约、扬州秀才吴俊、陆垂，并以文学尤见亲代，号曰八友。法曹参军柳运、太学博士王僧孺、南徐州秀才济阳江阁、尚书殿中郎范缜、会稽孔修元亦遇焉。琛，会开之从子；运，元景之从孙；荣，僧达之孙；衍，顺之之子；挑，树之孙；约，仆之子；僧孺，雅之曾孙；缜，云之从兄也。子良笃好世事，招致名僧，讲论佛法，道俗之盛，江左未有。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，是颇以为是宰相体。范缜盛称无佛，子良曰：“君不信因果，何得有富贵贫贱？”缜曰：“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散。或夫连幌坠阴席之上，或观篱墙落粪混之中。坠阴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”子良无以难。缜又著《神灭论》，以为行者神之志，神者行之用也。神之于行，犹利之于刀，未闻刀末而立存，岂容行亡而神在哉？此论出，朝野喧哗，难之终不能屈。太原王衍著论讥缜曰：“呜呼，范子，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。”欲以杜缜后对。缜对曰：“呜呼，王子，知其先祖神灵所在，而不能杀身以从之。”子良使王荣谓之曰：“以清才美，何患不至中书郎？而故乖辣为此论，甚可惜也，以极悔弃之。”缜大笑曰：“使范缜卖论取官，以致令仆矣，何但中书郎也？”萧衍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。王翦深弃义之，曰：“萧郎出三十，贵不可言。”人吟以柳世龙为尚书左仆射，丹阳尹李安民为右仆射。王翦领丹阳尹。夏四月甲寅，魏主如方山，戊午还宫。庚申如洪池，丁卯还宫。五月甲申，魏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六月，任寅朔， 中书舍人吴兴如法亮封望蔡南，使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，谓之四户，以法亮及临海吕文贤等为之。祭总重权，颇清朝廷，宰首朔千宦去来，四方享位遂数百万。法亮常于众中遇人曰：“何须求外路？此一户中年半百万，改约言之也。”后因天文有变，王翦吉言，文贤等专权徇私，上天献意，或由四户，上手照酬答，而不能改也。为旧制，户调帛二匹，畜二斤，丝一斤，谷二十斛，有入帛一匹二丈，谓之州库，以供调外之费。所调各随土之所出。丁卯，诏曰：“置官班禄，行之上矣。”自中原丧乱，资至中绝。朕宪章旧典，始颁俸禄，户增调帛三匹，谷二斛九斗，以为官司之禄。增调外帛二匹，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，变法改度，移为更始，其大赦天下。秋七月甲申，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。以位魏主如五洲山石窟寺。九月，魏诏班禄以十月为始，即别受之。旧律，王法十匹，一赃二十匹，罪死。至是，一赃一匹，王法无多少，皆死。仍分命使者，究按守宰之贪者。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弘之，以外戚贵显，为至贪暴。班禄之后，弘之首以赃败。魏主命所赴平城，及百官亲临属之，尤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，自于守宰作赃死者四十余人，受禄者无不举及，求禄待绝。然利民犯他罪者，魏主率宽之，一罪奏宴，多减死洗鞭，遂以千计。都下绝大辟，遂不过五六人，州镇一减。久之，淮南王陀奏请依旧断路，文明太后召群臣议之。中书监高吕以为饥寒切身，慈母不能保其子，今己禄，则廉者足以无滥，贪者足以劝募，不己则贪者得似其奸，廉者不能自保，淮南之意不亦谬乎？赵从吕意。吕又上表以为北狄汉于同于禽兽，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敌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深入。又敌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业并置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积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是以历代能为边患。六镇事分，备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请依秦汉故事， 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则要害之地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置兵汉守，敌既不攻城，也略无祸，草尽则走，终必成邑。即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，可成三步之地。强弱相间，不过用十万人，一月可救。虽有暂劳，可以永逸。凡长城有武力，把游防之苦一也，北部放牧无超略之患二也，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，西无时之备四也，遂常游运永得不愧五也。魏主忧赵达之。冬十月丁巳，以南徐州刺史长沙王晃为中书监。初，太祖临终，以晃主地，使处于辇下或进藩，勿令远出，且曰：宋氏若非骨肉相残，他族岂得成其弊？汝深戒之。旧制，诸王在都，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。晃号武士，即罢南徐州，私载数百人帐还建康，为晋司所决，投之江水。帝闻之，大怒，将纠以法。豫章王仪叩头流涕曰：晃罪诚不足诱，陛下当意先朝念皇。帝亦垂泣。由是终无异议，然亦不被亲宠。论者谓帝优于魏文，简于汉明。武陵王业多才艺而书性，亦无宠于帝，常试验最服帝。雕超肉盘，帝笑曰：肉乌雕。对曰：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。帝不悦。业轻才好诗，故无蓄积，名后唐山曰首阳，盖愿贫薄也。高黎王敛遣使入贡于魏，亦入贡于齐，时高黎方强，魏至诸国实底，齐使第一，高黎次之。益州大度辽事显骄恣，前后刺史不能治，即陈显达为刺史，遣使择其租探。辽帅曰：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，况一眼乎？遂杀其使。显达分部将吏，声言出猎，夜往袭之，男女无少长，皆斩之。近世以来，益州刺史皆以名将为之。十一月丁亥，帝时以始兴王建为都益宁诸军事、益宁刺史，征显达为中护军。先是，节率韩武方聚党千余人，断流为报，郡县不能进。见行至上明，武方出降，长史于从等咸请杀之。见曰：杀之失信，且无以劝善，乃起台而诱之。于是巴西蛮夷为寇报者，皆望风降附。建十年十四，行至新城，道路急急，云： 陈显达大选士马，不肯就征，乃停新城，遣屈迁张谭西往关行事。俄而显达遣使意见，贤劝谏直之，谏曰：显达力竭本朝，必自无此。居二日，谭西还，具言显达以千家出城，日夕往殿下至，于是乃前。见喜文学，气服如素士，蜀人悦之。以为为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是岁，诏增豫章王仪封邑为四千户。宋元嘉之事，诸王入斋阁，得白服群帽见人主，唯出太极四乡，乃被朝服。自后此志遂绝。上于仪有爱，宫中趋宴，听依元嘉故事，仪故辞不敢，为车驾至其地，乃白服乌纱帽以试验。至于衣服器用制度，动皆陈起，事无专制，务从俭省，上并不许。以常虑盛满，求解扬州，以授晋陵王子良，上终不许，曰：必汝一事，无所多言。仪长七尺八寸，善修容范，文物未从，礼冠百僚，每出入殿省，瞻望者无不肃然。胶州刺史李书宪既受命，而割断外国贡献，上欲讨之。三年春正月丙辰，以大司农刘凯为胶州刺史，法南康卢陵使兴兵以讨书宪。书宪闻之，遣使起更深数年，显十二对纯银兜鍪及孔雀耳，上不许。书宪据韦凯所习，见道自襄州还朝。勿银，谓诏曰：图谶之性出于三纪，既非经国之典，徒为妖邪所凭。自今图谶密伪，一皆焚之，留者以大辟论。又严禁诸巫习及伪相卜筮，非经典所载者。为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，鬼位大享群臣于太华殿，颁皇诰。辛卯，上巳南郊大赦，诏复立国学，试殿先师用上公礼。二月己亥，未至皇子皇孙有封爵者，岁禄各有赐。辛丑，上祭北郊。三月丙申，未封皇帝玺为咸阳王，干为河南王，禹为广陵王，雍为颍川王，协为始平王，祥为北海王。文明太后令至学馆，选师父以教诸王。协于兄弟最贤，敏而好学，善主文，为主尤其爱之。夏四月癸丑，为主如方山，甲寅还宫。初，宋太宗置总明冠以及学士，亦谓之东冠。上以国学祭立，五月以位行总明冠。 时王翦领国子祭酒，诏于简宅开学士馆，以总名四部书充之，又诏简以家为府。自宋世祖好文章，士大夫悉以文章相上，无以专精为业者。简少好理学及春秋，言论造次必于儒者，由是衣冠熙然，更上儒术。简撰次朝仪国典，自晋宋以来故事无不安逸，故当朝理事断绝如流，每博弈引证，八座成郎无能译者。令史资事常数十人，宾客满席，简应接辨析，旁无留置，发言下笔皆有音采。十日一还学见是诸生，金卷在庭，见为使令，仪容甚盛。作解散记，斜插簪，朝野目之，相与仿效。简常谓人曰：“将作风流宰相，唯有谢安，亦以自鄙也。赏身委杖之，世流选用，奏无不可。”六月庚戌，魏晋河南王杜义侯为车骑将军，前几世中吴兴丘冠先使河南，并送柔然使。辛亥，魏主如方山，丁巳还宫。秋七月癸未，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弥基兄子弥成为宕昌王。初，弥基死，子弥伯立，为突遇魂所逼，奔求池。求池镇将穆亮以弥基侍卫素后，金秦灭亡。弥伯兄辈所不恶之。弥成为众所附，表请纳之，诏许之。亮率计三万军于龙湖，击走突遇魂，立弥成而还。亮崇之曾孙也。戊子，魏主如鱼池，登清源冈。甲午还宫。八月己亥，如弥泽。甲寅，登牛头山。甲子还宫。未出，民多印赋，印赋者皆无官役，而豪强争敛备于公赋。几世中李安世上言：“遂积民流，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，虽桑景难复，一更均量，使利业相称。”又所征之田一线年断，嗜酒难明，悉归金主，以绝诈妄。魏主善之，由是使一均田。冬十月丁未，诏遣使者巡行州郡，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。诸南夫十五以上受禄田四十亩，富人二十亩，奴婢一粮丁，牛一头，受田三十亩，限制四牛，所受之田率备之，三亿之田再备之，以供耕作及还寿之盈缩。人年及客则受田，劳免及身没则还田。奴婢牛虽有无以还寿，出售田者男夫己二十亩，客种桑五十株， 桑田皆为事业，身中不还。行迹献口，有盈者无受无还，不足者受众如法，盈者得卖其盈。诸宰民之官，各随进及公田有疵，耕代相负，卖者作如律。辛酉，为魏郡王陈建卒，为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十二月乙卯，魏以侍中淮南王陀为司徒。柔然犯魏塞，魏任城王成率众拒之，柔然遁去。成云之子也。低羌反，诏以成为都督梁益京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成至州，讨叛柔服，低羌皆平。初，太祖命黄门郎余完之等检定皇籍，上即位，别立教籍官，至令史，显人一日得数巧，即连年不已，民仇怨不安。外见会稽吕文度起上，即被却者西充远戍，民多逃亡避罪。富阳民唐与之因以妖术惑众作乱，攻陷富阳，三吴却籍者奔之，众至三万。文度与儒法亮、吕文显皆以奸谄有宠于上，文度为外谏，专制兵权，领军守虚位而已。法亮为中书通事舍人，权势尤盛。王简常曰：“我虽有大位，权绩岂及儒公也？”是岁，柔然不真可汗族，子窦伦立，号福明敦可汗，改元太平。四年春正月癸亥朔，为高祖朝会，使服衮冕。壬午，柔然叩魏边。唐与之攻陷钱塘，吴郡诸县令多弃城走，与之称帝于钱塘，立太子至百官，遣其将高道度等攻陷东阳，杀东阳太守萧崇之。崇之，太祖族弟也。又遣其将孙弘寇山阴，至濮阳江，夹口戍主汤修武击破之，上发禁兵数千人，马数百匹，东击与之。台军至钱塘，与之众乌合为骑兵，一战而溃。秦斩与之，尽平诸郡县。台军乘胜，颇纵超略。军还，上闻之，守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世，左军将军刘明彻免官削爵，赴东野。天福上宠将也，既伏诛，内外莫不震肃。使通事舍人丹阳刘细宗随军未落，便至遭贼郡县，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。闰月癸巳，立皇子子真为少陵王，皇孙昭文为临汝公。堤王杨后起卒，丁未，诏以白水太守杨吉使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吉使文弘之子也。 后起帝后明为白水太守，魏亦以吉使为武都王。吉使入朝于魏，魏以为南秦州刺史。辛亥，帝更吉田。二月己未，立皇帝求为晋西王，炫为河东王。魏无乡党之法，唯立宗主都护，民多隐冒，三五十家始为一户。内秘书令李冲上言，以准古法，五家立邻长，五邻立里长，五里立党长，取乡人强谨者为之。邻长父一夫，里长二夫，党长三夫，三载无过则生一等。其民调一夫一妇，薄一匹，素二旦，大律十匹为公调，二匹为调外费，三匹为百官俸，此外附有杂调。民年八十以上，听一子不从意，孤独聋老赌疾贫穷不能自存者，三掌内叠养四之。书奏召百官通议，中书令郑熙等皆以为不可。太尉批曰，臣为此法若行，与公私有益，但方有事之月，较比户口，民必劳怨。请过金秋，至冬乃遣使者，于是为宜。冲曰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若不因调时，民图之立长教护之勤，未见君尧省父之意，心必生怨。以及调客之月，令之赋税之君，既识其事，又得其利，行之差异。群臣多言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，一旦改法，恐成扰乱。文明太后曰，立三长则客调有长准，包印之户可出，侥幸之人可止，何谓不可？贾诩，出立党里林三长，定民户籍。民始皆愁苦，豪强者犹不怨，继而客调省费十余倍，上下安之。三月丙申，柔然遣使者谋提如魏，使敕勒叛柔然，柔然伏明敦可汗自将讨之，追奔至西漠。魏左仆射穆亮等请程须击之。中书见高闾曰，秦汉之事海内一统，故可远征匈奴，今南有吴寇，何可舍之深入鲁庭？魏主曰，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先帝屡出征伐者，已有魏宾之鲁故也。今朕承太平之业，奈何无故动兵革乎？后礼其使者而归之。夏四月辛酉朔，魏使至五等公服。甲子，初以法服御辇，祀南郊。癸酉，魏主如灵泉池，戊寅还宫。襄州蛮反，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。丁亥，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龙为襄州刺史，讨平之。六月辛酉，魏主如方山。己卯，为文明太后赐皇子寻名，大赦。秋七月戊戌，魏主如方山。八月乙亥， 为己尚书五等爵以上诸衣玉佩大小祖寿。九月辛卯，为作明堂毕雍。冬十一月，为议定民官医护给奉。十二月，柔然寇魏边。是岁，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，分治州郡，凡38州，25在河南，13在河北。五年春正月丁亥朔，魏主诏定乐章，非雅者除之。戊子，以豫章王仪为大司马，敬陵王子良为司徒，临川王应、魏将军王翦、中军将军王敬泽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子良起继室范云为郡。上曰：闻其长相卖弄，朕不复穷法，当诱之以远。子良曰：不然，云动相归会，见书俱存。遂取以奏，凡百余纸，辞皆窃职。上叹息，谓子良曰：不为云能耳，方使婢辱，何宜出手？文惠太子常出东田观货，故谓众宾曰：一此亦书可观。众皆曰：唯唯。云独曰：三十之物，实为长禽。福愿殿下之驾色之艰难，无逊一朝之艳逸。荒人桓天生，自称桓玄宗族，与雍司二州蛮相煽动，据南阳故城，请兵于魏，将入寇。丁酉，诏假丹阳尹萧景先节总帅部骑直指益阳，司州诸军接受节度。又假护军将军陈显达节率征虏将军戴僧敬等水军向渊涉，雍司诸军接受显达节度以讨之。为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历仕五帝，出入三省，50余年未尝有遣。冯太后及魏主甚重之，常命中黄门苏兴寿服侍。允人数简净，虽处贵重，情同寒素，直书隐懒，昼夜不去手，惠人以善，循循不倦，笃亲念故，无所遗弃。贤祖平清徐，悉喜其望族于代，其人多允之婚媾，流离饥寒。允倾家赈施，贤得其所，又随其才性见之于朝，义者多以出父见之。允曰：任贤使能，何有新旧？必若有用，岂可以此易之？允体素无疾，至是微有不适，有起居如常，数日而足，年98。葬侍中、司空，父岁甚厚。魏初以来，存亡蒙赖，皆莫及也。桓天生引魏兵万余人至彼阳，陈显达遣戴僧敬等与战于深桥，大破之，杀获万计。天生退保彼阳，僧敬为之，不克而还。荒人胡秋生起兵悬户以应齐，魏人击破之，秋生来奔。 天生又引卫兵寇五阴，五阴戍主阴公敏聚击破之，杀其父张麒麟，天生披疮退走。三月丁未，以陈显达为雍州刺史，显达进据武阳城。下五岳人臣为主如灵泉池。癸巳，为南平王浑卒。甲午，为主还平城。赵父七庙子孙及外戚司马府以上，父亦无所与。为南部尚书公孙遂、上古公张书率众与桓天生复寇五阴，阴公敏击破之，天生还窜荒中，遂表之孙也。为春夏大旱，代地尤甚，加以牛疫，民馁死者多。六月癸未，召内外之臣吉言无隐。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：古先哲王处积久忍，待于中代一重思业，入宿者与斩敌同爵，立田者与孝悌君赏。今京师民庶，不田者多，游食之口三分居二。自成平日久，丰壤积年，竞相金夸，遂成耻俗。贵妇之家，同妾炫服；工商之族，仆隶御食。而农夫缺糟糠，残妇乏短褐，故令耕者日少，田有荒芜，谷帛庆于府库，宝货盈于市里，衣食匮于市，利服溢于路，饥寒之本实在于斯。余为凡真义之物，皆宜尽断，吉凶之理被为格式，劝客农桑严加赏罚，数年之中必有盈善。往年教比户贯，租赋清少，臣所统齐州，租宿才可几俸，略无入仓，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，托有容易或遭天灾，恐供给之方无所取计，可减绢布，增益谷租，年丰多积，岁减出阵。所谓私民之谷，既积于官，官有粟积，则民无荒年矣。秋七月己丑，赵有司开仓赈贷，听民出关就食，遣使者造集，分遣去留，所过几两廪，所至三掌，善养之。柔然福明敦可汗残暴，其臣侯一因时落后，朔见止之，且劝其与魏和亲。福明敦怒，卒诛之，由是部众离心。八月，柔然寇魏边，魏以尚书陆睿为都督，击柔然，大破之。睿，立之子也。初，高车阿福至罗有部落十余万，亦属柔然。福明敦之亲卫也，阿福至罗见不听。阿福至罗怒，与从弟穷奇率部落西走，至前部西北，自立为王。国人号曰后楼福乐，下言天子也。号穷奇曰后辈，下言太子也。二人甚亲睦，分部而立。阿福至罗居北，穷奇居南。 伏明敦追击之，屡为阿伏智罗所败，乃引众东徙。九月辛未，魏赵罢起步无意之作，出工人不直击筑者。冬十月丁未，又赵罢上方锦绣绫罗之功，四民欲造，任之无尽。是时魏久无事，府藏迎击。赵进出御府衣服珍宝、太官杂器、太仆圣具，内库宫使刀钱十分之八，外府衣物增布、丝矿、非公国用者，以其太半搬赖百司。下至工商造吏，待于六镇边戍，畿内官寡孤独贫农皆有疵。为秘书令高佑、程李彪奏请改国书编年为纪传表志，魏主从之，又允之从祖弟也。十二月，赵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，光道固之从孙也。魏主问高佑曰：“何以指道？”对曰：“昔宋君立德，猛虎渡河，卓茂行化，黄不入境，况盗贼人也，苟守宰得人，治化有方，知之意矣。”又上书言：“今之选举，不采时制之优劣，专拣年劳之多少，斯非尽才之位，以停此博弈，弃彼朽劳，唯才是举，则官方私慕，有勋旧之臣，虽年勤可禄，而才非抚民者，可加之以爵赏，不以委之以方任。所谓王者可私人以才，不私人以官者也。”帝善之。又初为西兖州刺史，镇华台，以郡国虽有学，县党亦已有之，乃命县立讲学，党立小学。六年春正月乙未，魏赵犯死刑者，父母祖父母年老，更无成人子孙，旁无畸亲者，俱状以闻。初，皇子右卫将军子享出继豫章王仪，仪后有子，表留为世子。子享每入朝，以车服异于诸王，每全击车弊。上闻之，召车服与皇子同。于是有司奏子享以还本。三月己亥，立子享为巴东王。矫成数将张仆引大雾乘船入青中彩桥，前纳卫兵。庶主皇甫仲贤决之，率众拒战于门中，仅能却之。魏不计三千余人以至堑外，淮阴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，魏人乃退。夏四月，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，召游击将军下邳曹虎督诸军讨之。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踏伏，与天生游军与战，破之，遂进为隔城。天生引魏兵不计万余人来战，虎奋击，大破之，俘斩二千余人。明日 攻拔阁城，斩其襄城太守伯乌柱，复俘斩2000余人。天生弃平氏城走。陈显达亲卫贾言为遣豫州刺史拓跋金将兵拒之。甲子，为大赦。乙丑，为主如灵泉池，丁卯如方山，己巳还宫。为筑城于里阳，陈显达攻拔之，进攻比阳，城中将士皆欲出战。镇将为真曰：“彼出至气锐，未可与争，且共坚守，待其立功疲弊，然后击之。”乃平城拒战。旬又二日，枕夜开门掩击，显达还。五月甲午，以荡昌王梁弥成为河梁二州刺史。秋七月己丑，魏主如灵泉池，遂如方山，己亥还宫。九月壬寅，上如琅琊城讲武。癸卯，为淮南靖王陀卒。魏主方享宗庙，始建，闻之为废祭，吝事哀痛。冬十月庚申，立冬，初临太极殿读时令。闰月辛酉，以尚书仆射王焕为领军将军。辛未，魏主如灵泉池，癸酉还宫。十二月，柔然一无庶主高高子率众3000以成复位，上以中外古帛置见，用尚书右丞江夏李圭之意，出上库钱5000万，即出株洲钱，皆令抵买。西陵庶主杜元义谏言：无兴无秋，会稽风灯，商旅往来，倍多长岁。西陵牛代税，官格日3500，如臣所见，日可增倍。并濮阳南北金，留濮4代，岂为官领赦1年，格外可涨400许万。西陵数前减税，无妨数事，余3代自举复心。上以其事下会稽，会稽行事吴郡顾献之亦以为使立牛代之意，非狗逼促以取税也，乃以风涛汛险济急利物耳。后之建陵者不达其本，各务己功，或尽恶他道，或空税将行。按吴兴贫岁诗人，金资尤甚，去之从风，粮油积极，待思则税，衣革服降，旧革新减，尚未一登，格外加倍，将以何数？黄词续引，振领捐调，而原意幸灾确立，众增困魔。人而不仁，古今共疾，若事不复言，俱以浅节，必百方清苦，为公古怨。元义秉性苛刻，以张网效，任以物土，辟以狼降羊，其所欲举复心，亦当虎而贯耳。书云：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道臣。此言道公为损盖微，敛民所害乃大也。余又以辩疑者， 盖为便于公，宜于民也。切见请之言便宜者，非能于民利之外用天分地。率皆即日不宜于民，方来不便于公，名与实反，有乖正体。凡如此等，诚宜深察。上纳之而止。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，秘书丞李彪上封事，以为豪贵之家奢贱过度，地宅车服宜为之等制。又国之兴亡在种祀之善恶，种祀之善恶在教育之得失。高宗文成皇帝常谓群臣曰：朕始学之日，年尚幼冲，情未能专，既临万机，不遑温习。今日思之，岂为愚旧，亦亦师父之不勤。尚书李欣免官谢，此进士之可见者也。臣谓以准古立师父之官，以训导太子。又汉至长平仓以救匮乏，去岁京师不忍，移民救封，既废营生，困而后达，又于国体时有虚损，何若欲处仓粟，安而己之？岂不欲于屈都老弱，虎口千里之外哉？宜悉州郡常调九分之二，京师夺之岁用之余，各立官司，年丰敌粟积之于仓，减则家私之二，跳之于人。如此，民必立田以取官捐，积财以取官粟，年登则长积，岁凶则止己，数年之中古积而人足，虽灾不为害矣。又宜于河表七州人中，着其门才，引令复阙，以中州官比，随能续之，一可以广圣朝君新旧之意，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。又父子兄弟一体同气，罪不相及，乃君上之厚恩。至于忧惧相连，故自然之恒理也。无情之人，父兄戏欲，子弟无惨替之容，子弟逃行，父兄无愧惧之色。晏安容位，由从自若，车马衣冠，不便华饰，骨肉之恩，岂当然也？臣愚以为，父兄有犯，宜令子弟素服肉袒，亦却请罪；子弟有作，宜令父兄露板引咎，其解所思。若执任必要，不宜许者，未免留之。如此，足以敦力繁薄，使人之所持矣。又朝臣遭亲丧者，驾满复职，一锦成宣，从郊庙之祀，名誉垂蕤，同庆赐之宴，伤人子之道，窥天地之经。余为凡遭大父母、父母丧者，皆听中服，若无其人，职业有旷者，则忧止未愈，岂令世事？但宗司出纳夫奏而已，国之吉庆，依令无欲。其军旅之景，莫催从意，虽千余里，是所宜行也。魏主皆从之。 由是公私丰善，虽时有水旱，而民不困穷。为遣兵击百济，为百济所败。七年春正月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魏主祀南郊，始备大驾。壬戌，临川献王应卒。初，上为镇西长史，主簿王彦以清产为上所亲，自是常在上府。上为太子，彦为中庶子。上之得罪于太祖也，彦昌吉自书。及即位，为丹阳尹，亦任如旧，朝夕一见，议论朝事。自豫章王仪及王翦皆将议皆之。二月壬寅，初为江州刺史。彦不愿外出，复留为吏部尚书。三月甲寅，立皇子子越为临贺王，子俊为广汉王，子林为宣城王，子民为义安王。夏四月丁丑，魏主诏曰：生楼散物以赖百姓，致使人马腾剑，多有伤毁，今可断之，以本所废之物赐老及贫毒者。丁亥，魏主如灵泉池，遂如方山。己丑，还宫。上幽里南昌文献公王翦，召三日一还朝。上书令使出外滋事，上犹以往来繁硕，复召翦还尚书下省。月听十日出外，翦故求节选，召改中书监、参掌选事。五月乙巳，翦卒。王彦既领选，权行台阁，与翦颇不平。李官御医王导，视翦为文献。彦启上曰：导乃得此事，但宋氏以来不加异姓。初，谓亲人曰：平头县事已行矣。徐湛之之死也，其孙孝嗣再运得免。八岁，袭爵之江县公，上宋康乐公主。即上即位，孝嗣为御史中丞，封仪端简。王翦谓人曰：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。上常问翦，谁可继卿者？翦曰：臣东都之日，其在徐孝嗣乎？翦卒，孝嗣实为吴兴太守，征为武兵尚书。庚戌，魏主继方泽。上欲用领军王焕为尚书令，以问王彦。彦与焕不相能，对曰：柳世龙有勋望，恐不宜在焕后。甲子，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龙为尚书令，王焕为左仆射。六月丁亥，上如琅琊城。为怀朔镇将汝阴陵王天赐。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、南安惠王真皆坐赃当死。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，引见王公。太后令曰：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也。 当灭亲以明法耶？群臣皆言：二王景穆皇帝之子以蒙金术。太后不应。魏主乃下诏称：二王所犯难恕，而太皇太后追为高宗孔怀之恩，且南安王世母孝瑾闻于中外，并特免死，削夺官爵，禁锢终身。初，魏朝文贞贪暴，遣中散吕文祖以长安查之。文祖受真禄，谓之隐，是觉文祖亦抵罪。冯太后谓群臣曰：文祖前自未廉，今竟犯法，以此言之，人心信不可知。魏主曰：古有待放之臣，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，听辞位归地。宰官中散慕容器进曰：小人之心无常，而帝王之法有常，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，非所克堪，岂从退处？魏主曰：器之心不可常，则知贪之可恶矣，何必求退？迁宰官令。器白曜之弟子也。秋七月丙寅，魏主如灵泉池。魏主使群臣议，久与其决，今欲通使何如？尚书游明根曰：朝廷不遣使者，又助李阳深入彼境，皆直在萧泽，今复遣使，不亦可乎？魏主从之。八月乙亥，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禅等来聘。九月，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。冬十一月己未，魏安封匡王蒙族。十二月丙子，魏河东王狗颓族。平南参军严佑明等聘于魏。魏以尚书令玉元为司徒，左仆射穆亮为司空。豫章王仪自以地位隆重，身怀退粟，是遂乞求还地。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镇东府。太子詹氏张旭领扬州中正。长沙王晃主用吴兴文人雍为周易曹，旭不许。皇使书左顾请，旭正色曰：此事身家周乡，殿下何得见逼？侍中江孝为都官尚书，中书舍人己僧真得幸于上，荣表有侍封，请于上曰：臣出自本县武力，邀逢盛时，皆荣至此，为而昏得寻昭光女，即时无负所需，唯就陛下起作士大夫。上曰：此由江孝谢月，我不得错意，可自意之。僧真承旨一笑，登榻坐定。孝顾命左右曰：宜无床远客。僧真丧气而退，告上曰：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孝战之孙，越匪之地也。 柔然别帅赤履勤率众降卫。